首哈利路亚，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我是王卓。那说到亨德尔，像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这位作曲家，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从他的一生当中我们会学到的十件事。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商人可能就是亨德尔了。如果要挑选出来一位作曲家当做商战研究的案例，他绝对是一个经典的成功范例。别人不说，就仅仅说当时和他同一年出生的巴赫。当时呢，可以说巴赫在世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风琴师，但是亨德尔他活着的时候已经被誉为最伟大的音乐家了。他真的是懂得抓住时代脉搏，引领时尚的潮流，一生飞黄腾达。虽然一度破产失败，但是仍有办法以创新的手法再振雄风，可以说是企业人必知的励志楷模了。他是1685年2月23日出生在德国的哈雷，比巴赫早4周问世。那他的父亲呢是当地的理发师兼外科医生，那个时候呢在西方的医学界内科是最受人尊敬的，但外科医生好像地位稍稍要下面一些。之后呢还有就是亨德尔，他的父亲虽然自己是一个外科医生，但是他真的不希望孩子去学音乐。63岁他才有亨德尔这样的一个儿子，所以一直都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他学习音乐的时候父亲是严加禁止的，所以呢小亨德尔只好趁着深夜偷偷地躲在阁楼里练琴。我想亨德尔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应该讲给现在的小朋友来听，虽然不希望他们也半夜偷偷地躲在哪里练琴吧，但至少应该是白天练琴的时间就好好练琴。好了，继续来聆听吧。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亨德尔的音乐，当然为你讲述的也是亨德尔的故事。我是王卓，两个地方可以联络，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可以搜索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即时。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亨德尔著名的水上音乐，那也继续来分享亨德尔的故事。亨德尔教会我们的第二点，我觉得应该是趁年轻多方尝试，找出人生方向。在17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17岁，亨德尔他遵照自己爸爸的遗愿进入了哈利大学去学习法律，但是不到1个月就被市场教堂聘为专任的风琴师。亨德尔真的不是那种可以安分守己做公务员的料，尤其是卡尔文教派的严谨的规矩也是让他感到非常无趣的。第二年他就跑到了汉堡的俄市场歌剧院来担任乐团的小提琴手、大键琴手，并结识了后来和他一直都有合作并且成为终身好友大他4岁的作曲家马特松。 边聊聊亨德尔。在刚才我说亨德尔可以教会我们许多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出国培养世界观，找人单挑博名声，像这样的一条是怎么样会一回事呢？海外度假打工这几年呢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在放假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早在几百年前，年轻的亨德尔就已经在意大利开始以工换宿，就是做工作然后换取的住的地方，不仅获得了优厚的报酬，并且学意大利音乐的精髓，同时也结交了很多当地的文艺界的人士，实在是一举三得。1706年，21岁的亨德尔觉得待在汉堡没有什么前途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应梅迪奇家族前往佛罗伦萨。当时他对歌剧是很有兴趣，他起初呢也是发展不是很顺利，到了罗马就写出了著名的合唱曲《上天如是说》，开始赢得了意大利文艺界的关注。那他惊世的琴技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于是呢红衣主教的安排，亨德尔和意大利最厉害的键盘高手斯卡拉蒂进行顶尖对决。第一个回合先比大键琴，两人应该是不分高下的，接着再比风琴，这下亨德尔可是胜出了。斯卡拉蒂大方认输，承认在此之前从来不曾知道这件乐器竟然可以产生如此力道啊。亨德尔呢也是曾经拜访过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克莱利。有一次克莱利他来演奏亨德尔清唱剧的时候呢，亨德尔听得很不满意，又解释不清楚，所以呢他干脆就夺下了克莱利的小提琴，向大他12岁的名家亲自示范如何拉出高音 A。 克莱利被吓到了，只好说，亲爱的萨克森大人，那你这音乐是法国风格，我对这种风格可是没有经验啊。亨德尔在佛罗伦萨、罗马还有拿波里、威尼斯总共待了4年，这时他创作了很多纯正的意大利的歌剧，比如像罗德里戈、像阿格里皮娜，很多宗教的音乐都是让意大利人拜服不已的。那继续来聆听吧，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下半时段我们回来继续来聆听亨德尔的音乐，来聆听他的故事。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一会儿回来。 破旧衣楼往里走，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请毁掉我的摩天大楼。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本市晴空微风，天气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夜间气温下降较快，预计早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零下9度左右，天气非常寒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防寒保暖，白天光照充足，大气扩散条件好，适宜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耳边依旧是他的水上音乐，本来计划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来聆听亨德尔其他的音乐，但是我一看还是要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亨德尔跳槽的事情。懂得适时跳槽，找出最重要的贵人，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就是亨德尔在他的人生当中所留下来的巨大经验，我们来学习一下。1710年的时候呢，亨德尔也是他带着盛名从意大利回到了德国，担任汉诺威选帝后乔治王子的宫廷乐长，做不到几个月，他就请假跑去了伦敦，拜见了当时的英国安妮女王，推出了英国史上最受欢迎的歌剧《李纳尔多》。一年后，当亨德尔不得不回到小小的汉诺威的时候，早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1712年，好不容易获准请假再度到英国去，尽管乔治王子要求他限时回国，但是这一次亨德尔心中打定主意，我再也不回来了。可是呢，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她没有子嗣。根据英国国会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继承人必须要排除很多的条条框框，连第一顺位的女王的弟弟都无法接任。最后由排名50名以外的汉诺威乔治王子继承为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一世，距离800公里远的旧雇主居然会成为自己新老板，亨德尔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幸亏国王杜里能撑船，第一本传记描述他以水上音乐重新赢回乔治一世的宠爱，但事实上国王的不悦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的水上音乐首演是在1717年的7月17日，距离登基已经是3年以后了。根据伦敦报纸的记载呢，这首曲子是乔治一世亲自指派亨德尔为皇室游河活动而谱写的。当天晚上，一艘载满了50多名乐手的船，伴随着皇家游艇，一路从，一直在河上吧。那整个的泰晤士河都塞满了船舶，而群众呢，也是挤在河畔来观看领赏。乔治一世龙心大悦，下令反复表演3遍，于是船上的乐手就从晚上8点持续演奏到半夜，直到国王回宫为止。这就是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水上音乐，再来听一小段，马上进入他其他的作品。 现今的精品业很多都是因为皇室御用而展开了传奇的一页。在英国本土作曲家普塞尔过世之后，亨德尔看准时机，历经了英国的三代君王，像安妮女王、乔治一世、乔治二世，毕生都是荣宠不衰，死后更是一个德国人被葬在了西敏寺，甚至影响英国音乐长达200年之久。亨德尔凭着是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真材实料，而真的不是特殊性的关系。1713年，亨德尔为安妮女王48岁大寿写了一首生日颂歌，又为打了10多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缔结和平协议的时候又献上了一首赞歌，获得了女王颁给他每年200英镑的年俸。在1715年的时候呢，他在乔治一世御前演奏大键琴，薪水也是瞬间翻倍，再加上卡洛琳公主的200英镑的家教费，亨德尔成为了当时欧洲身价最高的音乐家。他同时拥有于很多英国贵族之间，比如他在1717年的时候应钱多斯公爵之邀，2年时间都住在那里，写了著名的12首钱多斯颂歌。1727年，乔治一世驾崩，独生子乔治二世来登基，亨德尔为加冕典礼写了4首颂歌，其中祭司扎多克就成为了往后英国历任君王在西敏寺加冕仪式上的官方指定曲。当然了，英国现在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在1953年6月2号加冕的时候也是用的这首曲子。那下一次再想起这首曲子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一位王子。 And the Gentiles shall come. 亨德尔除了在写作上得到皇室的赏识，他其实也是很有商场的经营之道的。他1710年来到英国，就将一部分收益拿去买卖英格兰银行的股票，因而呢也是小赚一笔。1716年他又以低价买入了南海公司的股票，这家经营英国与南美洲贸易的特许公司几年来都是被外界看好前景的，股价从1720年初的120英镑到7月份已经飙升至1000英镑。不过呢，随即就发生了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天才牛顿瞬间损失了2万英镑。他自己感叹，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可是亨德尔比牛顿还聪明，在泡沫之前就已经先行脱手，财产是反增加而不减少。在这里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亨德尔，大家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又有才华又会投资的一个聪明的人。是的，那他过世的时候呢，亨德尔的遗产是超过2万英镑的，相当于现在我想想，几千万吧，几千万人民币吧。 耳边听到的就是亨德尔的弥赛亚集锦。其实神剧真的不是亨德尔发明的，但却在他的手上发扬光大。这种根据圣经题材改写的大型音乐作品，16世纪末当时就已经在意大利问世了，但是逐渐变成了无戏剧元素的纯声乐的作品。早在1707年的时候，还在意大利混的亨德尔就已经开始写神剧。来到英国定居，他开始呢也尝试写了几出英语演唱的神剧，但仅仅都是玩票的性质。1739年1月，扫罗的首演成功，让他决心要真正的开始认真的面对英语神剧的之创作。那在亨德尔20多出的神剧当中，几乎全都深受英国臣民的喜爱。最成功的旷世杰作就是在1741年完成的，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弥赛亚》。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亨德尔的故事。那明天我们会继续来聆听音乐，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这里再见。 欢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